三个字见。工作做不完，抬头看繁星已满天。梦在那边，多怀念赖在电视前。又在一整天，马里奥蹦跳又通关，讨公主喜欢，日复一日在这城市奔驰。勇敢一些，你也会拥有故事。现实对面是梦想开始起点，越高山入深海，相遇未知奇迹摩天。有着现在跟我走，别皱眉头，举起手，用心去感受。我心是宇宙 ，Be cool man 是我们的时代，心潮澎湃，就现在超越想象之外，跟队长一起来。爱玩人生才会够精彩，我要掌声先。